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

体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彼岸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 Yeah.

于是我心狂奔，从黄昏到清晨，不能再承受。

奋不顾身的去爱你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爸爸是那个超越自己的局限去爱你的人。爸爸有时很严肃，有时很粗心，但其实他们是真正的超人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愿岁月善待亲人，愿我们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珍惜彼此的陪伴。 不可接触，我却哪管天